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礼拜一嘅搏击会系嘛？即系梗要讲声恭喜发财先啦！哇，恭喜发财，你又咳啦！ 身体健康啊，真系要，哎呀，未咳完啊！ 大家即系我觉得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嗱，今日咧阿 Johnny 就有事，咁所以我哋又有特别嘉宾介绍下自己啦。 大家好，我是 Chris 五啊 ，Chris 五，即系叫你 Chris 得啦。 新年快乐，系叫 Chris 得噶啦，系 啊。Chris 写 po 新，我哋咩当棚食嗰度写 po 噶。 因为嗱，见到真人咧，我就真系觉得一表人才，即系好啊！我醒起似边个？ 开始有啲面红，系 点解咧？我醒起似边个？似莫树锦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边个嚟 ？Chris 开始唔知 边个 嚟？系啦，佢唔知边个叫 Doctor Mo 啦。佢系 cancer 嘅圣手嚟嘅， 依 啊，我知，但系边个 似啊？嗰个 似啊， 唔似 系 嘛？ 嘴啊，好似啊， 成个款啊， 成个款都似。 嗱，大概系咩咧？大概系嗱，年龄唔好讲啦，敦敦厚厚，戴个四方眼镜，个样系即系似成功人士， 即系可圈可点。 系个头就 gel 起咗， gel 起立立地，即系觉得一见到哇， 咁高晒嘅， 有啲才气啊！两种才都有，才华又有，钱财又有嗰种，即系一见到啦，喂，呢个笋盘。 唔敢讲嘢，大家好， 嘢咪咁做男神啦，继续。 咁系啊，你知阿当娜捧好多男神出嚟噶嘛？ 诶，咁讲嘢 系嘛？即系佢又识好多男神。 我嗰日上商台啊，俾阿陈志文话我系妈妈生。 你好意思讲出嚟嘅？ 成日带啲男啲诶靓仔，同啲靓仔。 可能呢排太多啲咩压咩压啲电影影响咗。 有冇睇咁你？ 我冇睇。 新年喎，系嘛？啱啱过咗年啦，大家 我净系陪住小朋友睇咗《叮当》咯。 有冇喊啊？ 哆啦 A 梦喊啊，直头系啊！ 讲咩啊？点解喊啫？喂， 其实系都几感人嘅，系啦，即系童年回忆啦，又听翻阿林宝全啲声啦，咁同埋就系 穿一穿桥啦， 佢 将好 多啲桥咧，其实即系佢其实好多故事以前睇过啦，咁呢啲。 系啊，放大机。 但系我觉得有个好特别咧，就而家因为我本身已经系爸爸啦，吓、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变咗咧系由一个爸爸嘅角度去睇翻咧，系特别有感觉嘅。即系以前啲故事睇过啦，譬如话阿静香就静儿啦，吓、我女嘅名又叫静儿，咁咧就阿静香咧就佢临出嫁之前嗰晚，佢同爹哋讲嗰啲说话，爹哋同佢讲啲说话咧，听落去即系感觉上好似自己同个女讲紧，系好感动，系啊，佢完全唔同嗰啲咩大历险嗰啲唔同嘅，今次其实系完全系 sell 系温馨啊，人情味啊， 即系大雄啊，静儿姐长大咗， 系讲紧 我慢慢掌握得到，即系佢讲嘅嘢就可能今次嘅古仔就唔系讲啲乜嘢法宝啊，讲啲咩即 系个成长咯， 系讲好 personal 好成长嘅嘢， 讲紧大雄 经历。 大雄點樣 overcome 自己嘅懦弱啊？點樣令到佢係即係去叮當身邊一路幫佢噶嘛嚇？佢又點樣可以係即係真係幫到佢成長變咗一個男仔咯？ 咁但係後屘就係佢即係真係要分別嗰陣時，叮當就係坐時光機走咗啦。 係啊，因為佢唔知點解呢個咧，其實啲唔係好合理嘅，即係話講到叮當咧係 set 咗個 program。嗱，聽估唔好博估， 但係嗱，因為以下牽涉到劇透啊，所以 繼續講 都唔好講住。 顶噶喎！ 但系其实你以前睇过叮当嗰啲一定会知嘅，但系我谂即系都冇讲啦，自己去睇翻。尤其系父母咧，我觉得即系带埋小朋友，小朋友有小朋友啲位咧，佢都即系睇得好开心嘅。但系父母睇落去咧，系好有感触。系啊，觉得呢样嘢系几感动。OK 噶， 因为话说咧，即系唔讲又讲啊，讲开又讲， 系 都系新年嘅时候，因为我都结咗婚。咁就開始會有啲問，喂幾時生小朋友啊？咁啊見到啲即係朋輩啦，由細識到大嗰啲人啦，個個帶啲女啊仔啊嚟拜年啦。原本我就真係決定唔生嘅。但係經過呢個農曆年之後，又傾咗一輪偈之後，我又發覺有小朋友真係有小朋友， 即係發覺淨係排利是冇得收，有啲好似覺得唔 係蝕 Q 咗。 我完全明白呢個心態係。 咁你有两个更加吓 double 啊 count 添啦，系嘛？ 不过小朋友系开心嘅吓，呢个系好好值得嘅。 哦， 系啊。 阿 Donna 呢排你又做女财神，犀利喎！你派钱喎？ 系啊，派利是啊，但系有金添。 咩？ 你咪想讲咩啊？ 我唔系。 唔系，你知我哋嗰啲就系要啊落区啊派下见下。 我其实好想问你，即系点样 overcome 呢样嘢？ 咩啊？ 你唔觉得好难为情嘅咩？ 咩难为情啊？ 即系嗱，等于叫你圣诞节啊，嗱新年就扮财神啦，圣诞节叫你扮圣诞老人，咁得唔得啊？ 圣诞女郎咯， 都 OK 嘅、okay ，我觉得即系始终呢样嘢。 哇，你唔系咁啊，保守噶个人。 人见人爱啊嘛， 点、啊、样？ 车见车载。 点样？ 你有个司机咪扮咗财神，跟住变咗好多人，即系又报告又剩啊嘛。 唔系，我觉得 O OK 啊，我着嗰套衫着得。 你 feel comfort？ 我睇到啲相 OK 喎，都好舒服喎，都 OK 系啊。 唔系，其实佢有顶好大嗰顶帽，我就冇戴咯。我戴咗啲 咁样嗰盏啊， 系噔噔噔噔噔噔嘅样，因为戴咗个九品芝麻官嗰个。 我反而觉得可以咧，下次即系第日可以再进取少少。 例如 咧，衫咧就系做得比较即系摩登少少，适合翻女性咁样嚟着。譬如话好旗袍咁样 feel 吓，千祈唔好谂埋一边。 咁啊变咗知客咯。 全中 你有你嘅道理。 Exactly 就系我想讲嗰样嘢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扮圣诞老人嘅话，咁就冇得讲啦，系咪？大家着件红色白色雪褛，系咪？咁大扮圣诞女郎咧，系咪要整翻条黑丝 ？OK， 整翻条金扣嘅白皮带，整条短裙。 如果咩咩咩，下年就做。 咩叫如果咩咩咩？ 都好好睇嘅，我想象中。 嗱，咁我恭祝你今年咧一定要咩到。咁、啊、你咩到咧？我下次咧就一定带部相机嚟同你由头拍到 我 噶。 咁我屯门办咗屈完先啦。 点解嘅？咩意思啊？ 咁你个个咁咩嘅？成日要着啲 cosplay 嘅。 屈完我唔知点办喎、啊？你得啦，修心养性嘅圣诞女郎 OK 噶啦。你稳定条唔系好透嘅黑丝。嗱，咁啊最咩噶啦，最好睇噶啦， 渔网啊！ 我哋不如讲讲下个话题啦。你已经太过 虽然我都俾人哋笑噶啦，呢、這个女财神呢个称号 系咩？咁你除咗新年扮财唔系扮女财神之外，仲 俾人笑， 仲去咗边啊？ 冇睇戏， 拜年啊！ 拜啊，敬拜啊！我太多亲戚要拜，咪睇戏咯，睇咗赌神咯，系咪？诶，唔系嗰度系咩啊？ 我唔知喎，系有个 周润发嗰套啦，总之 Vegas to Macau 咯，个套乜鬼啊？ 王晶噶嘛？ 系啊， 周润发嘅， 有冇惊喜啊？ 哇，咁嘅，你抱住咩心态去睇呢？刘小姐，我想问下你， 笑咯。 但我谂都有啲人系想睇翻发哥个造型噶，其实。 但佢又哎呀唔得啊，即系大家都老咯，可能。 即系发哥已经系一种好似所谓叫深水埗咩桂林夜市嗰种形象。 佢个海报就好靓咯，即系个 Photoshop 得好犀利。 系 啊， 啊，你睇真人冇得 Photoshop 噶嘛，个、啊、电影用嚟佢。 即系你一见到佢，我就谂起睇赌神。咩叫赌神啊？系嘛？你赌钱一定要有呢啲咁嘅声噶嘛？你一见到周润发，等同于你突然间翻咗可能二十年前嗰样嘢。但系即系我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话即系我发觉而家过年系越嚟越冇气氛。即系嗱，今年可能对我自己特别啲，因为啱结咗婚。咁但系我都 expect 系所谓叫做第一，即系点讲啊？以前就会跟住屋企去。啊！屋企去边度拜年，又或者你跟去拜年，但系今年可能呢啲嘢就要自己 organize 嘛。咁可能呢样嘢仲未习惯点样执行，咁啊多到都系等人约，又或者喂嗰晚即系其实讲得白啲就系喂过嚟打牌啦，即系咁样嗰种系嘛。咁但系我发觉真系冇乜所谓叫过年气氛，即系好多即系琴日其实夜晚我同一个朋友饮酒咁样，佢都同我讲，我唔知点解咁啊过完年啦。 我谂 阿 Chris 觉得咧， 我谂过年气氛其实可能有啲嘢系啲煞风景啦，即系譬如话你话以前都去下夜市行下咁样， 你有 梗系去啦，我去 哇你啊真系劲啊，我觉得 我去咗砵兰街嗰个嘅，咁但系即系同以前嗰个感受咧，即系可以好自由自在咁样咧，就去当系好似一个即系必备节目之一咧，今年其实系冇咗咯， 你报告下 去咗砵兰嗰边，其实即系如果大家有去到现场都知道啦，即系我系其实。我佢之后呢警方同埋呢个食环让步之后呢，咁佢哋就摆咗出嚟喺砵兰街嗰度啦。但我当我去嘅时候其实係比较早前嘅、早少少嘅。咁嗰陣时嗰啲小贩其实差唔多呢，可以话係即係赶紧入穷巷，就成班呢就入咗啲巷仔入面。我仲带埋两个小朋友添，即系拖住佢哋喺啲人群之中穿插，大嗰个六岁，细嗰个四岁。 咁 咧就系啦，咁但系咧就人又多啦，跟住咧就感觉上都几凄凉嘅。其实即系话，即系好似逼晒喺啲巷仔入边咁样去 卖嘢咯， 系卖嘢啦。但系你都系会见到有好多嘅人去支持佢哋。亦都系因为咁样我先揾到佢哋，因为我喺个巷嘅出面呢就见到成班人喺度聚集，咁我哋就应该喺入面啦，咁样咁我哋就捐入去望下，啊果然喺入面。 咁真唔系好多档咋喎。 啱想问。 我数埋呢，我嗰陣时去嘅时候大概系九点零钟， 咁就都有十档八档，但有好多都其实冚咗冇正式，即系冇开到嘅，可能晏少少再冧佢推翻出嚟啦。咁但系当时都起码有四五档喺度，即系 卖咩噶？ 老尾啊，烧烤啊， 咩系卖老尾 啊？卤水嗰啲啊， 即系橙色，唔系橙色，好橙荧光橙 嗰 只， 嗰啲叫卤水定系叫老尾嘛？系咪？ 系真系老尾啊？系 叫老尾咩？ 系咩？ 鸡 即 系红 肠嗰啲嘛？ 肠啊，即系大肠啊，嗰啲咁嘅嘢， 嗰啲我知， 好正 嘅。系啊，我咪买咗成袋咁样拎翻屋 企。我想问啊，有冇我一路呼吁嘅 猪 油蛋啊？ 我就唔觉眼嗱，猪大肠有嘅，但系就唔系好见嗰啲咯，系咯。 你知系咩猪油鱼鱼蛋啊？ 唔系好清楚噶， 即系白色一粒粒嗰啲面粉咁样咧。 佢又比较细粒嘅，细过而家普通嗰啲咖喱鱼蛋嘅。咁但系佢形状就唔系好圆嘅，佢系好似一粒粉团咁，好似起角咁样嘅嘢。 弹牙噶，但系 佢一买咧，佢就唔系买一串几粒咁样，系一袋。 系咯，我罩呢一罩， 我罩呢一罩吓。以前就可能十蚊一袋。 你哋有冇去？到有冇见到我唔觉 得我喺 Facebook 曾经有人有咯，喺桂林夜市咯，就 系系啦，即系上 排住队嘅。 我记得上年我有去，都真系喺桂林夜市真系揾到。 嗯， 即系我嗱，即系你呢个气氛其中之一咯，我觉得有影响咯。 我仲有冇噶呢个桂林夜市？ 其实基本上系唔觉眼咯。我桂林夜市我都去咗嘅，但系就即系同上年完全冇得比啦。即系基本上今年，但系你见到系开心，因为见到班后生仔走咗出嚟。咁、其实你某个程度，你好似见到金钟或者旺角嘅一个延续，有班人喺度摆地档啊，啲地摊咧就即系基本上又唔系话即系要赚钱，基本上系价钱你自己开啦。主要系一啲分享嘅，主要系一啲 有你讲真， 甚至有啲免费啊啲嘢， 系咪啊？ 系啊，免费帮你画人像啊啲，总之、 哦、 你系啊，即系好正，咁变咗系即系嗰个气氛都好好咯吓。 哎呀，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政府唔可以容许有一个即系咁嘅夜市。 其 实 呢 个 好，即系我觉得好煞风景咯。点解啲人唔得？即系全世界都有噶。 佢又惊油，又惊嘈，又惊咩咩。 你 话 咩卫生？喂，坦白讲，连新加坡都有喎。 你见唔见 佢够晒干净啦？系咪啊？即系完全，即系我唔明白佢。 台湾都冇问题啦。 嗱，因为我喺 Facebook 就见到咧，真系有啲人咧就真系帮手清洁啊、执垃圾啊。你见唔见到呢一样嘢？ 有啊，上住蓝色 T 恤本土。 我都系 Facebook 见到。 本土文字前线啊。一抌个共产党就帮佢执垃圾啦， 垃圾铲喺度执垃圾。 但 which 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呢个应几多公？如果真系 咁，因为 系有好多即系都得到啲市民嘅赞赏嘅，见到 系咯，你执翻啲嘢 系咯。 咁系咪你 或者冇落到口实先啦？唔使俾人哋 criticize 系咯。唔系， 你而家感觉系咪觉得下年即系嗱？即系点解咧？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咁我哋做嗰集咧就喺度 predict 紧，喂，究竟仲有冇夜市呢单嘢咧？因为今年就打晒开口牌就话捉你啊，摆明拉系咪？咁但係去到真係臨埋門嘅時候，咪又係有係咪？最多可能檢點啲，又或者可能搬過兩條街。 嗰、那個可能係即係警方或者食環即係受到啲壓力啦，無可奈何之下做個決定咯。但係整體上嚟睇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唔應該淨係睇呢樣嘢咯。 我覺得個社會係接受得到嘅呢件事， 係唔應該淨係睇過年嗰幾日，我哋唔需要政府去施捨俾我哋嘅。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 as of right， 我哋應該去爭取。 嗯， 系咪啊？即系而家见到系有市场有需要，而事实上佢提出嗰啲问题咧，我觉得唔系一个真系解决唔到嘅问题、甚至你可以话其实夹硬嚟嘅，佢嗰啲讲法 系咯。 你话香港冇地方，你呢个咁大嘅咩嘉年华冇乜人去嘅，都可以俾到佢啦。点解你唔可以整个好啲嘅？我哋以前 你都。 系咪啊？哦， 系 大笪地嗰啲乜嘢咧？系咪先啊？ 系我细个大笪地好开心噶，真系。 有少少，有少少，但系你又唔系我个年代嘅，你可以继续讲吓。我唔明， 当然啦， 知咩？ 呢个我都系听啲老人家讲嘅。 啊，呢个嘉宾揾得过，完全 get 到个 grip 系嘛？ 咁但系即系，但系都我觉得点解唔可以做咧？绝对可以做咯， 系咯， 绝对可以做。系噶，其实即系。系好可惜见唔到呢样嘢。如果多咗呢样嘢，我唔敢话，即系多咗呢样嘢，新年即刻又会有气氛，有好多嘢加埋嘅。即系今年可能本身大家咁样，而家个社会嘅一个氛围，咁样个环境下边，大家可能已经喺过年呢样嘢都系有少少都唔系话特别开心嘅。咁但系喂，有啲嘢整出嚟，大家可以开心一下，佢又唔肯俾你做， 咁 加加埋埋咪变咗好似咪，即系大家都好不爽咯吓。 咁我其实 feel 到，即系如果今年都有，即系所谓叫食环署 under 咁大压力，佢都可以俾你搞得到咧。我相信以后年年有嘅。个问题系形式同个地点可能唔同咗咯。 系边个搞笑就系食环我都可以理解咯，但我唔明点解啲警察要走出嚟去做埋一啲食环应该做嘅嘢咯。 呢一样嘢我年三十晚睇到，即系我揸车经过旺角，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个差佬。 系啊，旺角石好多噶。 即系点咧？ 出埋盾牌、啊，出埋警犬、 啊。警犬哦、啊， 你嗱、我尝试持平啲讲，佢哋惊嘅唔系惊你喺度买嘢，佢系惊你三千人原本排紧买鱼蛋嘅，突然间冲咗出，唔得啦，我哋唔够地方用啊，不如我哋去弥敦道摆档啦咁。咁佢 又 占 领咗， 即系有乜办法？占 领个占领行动， 佢老细会问翻佢同一个问题，就系话：喂， 先啦，你乜都惊得噶啦，你 anytime anywhere 都可以做噶啦，占领傻嘅，一定桂林夜市嘅咩？ 所以而家系好多人噶，即系佢唔系佢好惊，突然间大时大节，第日大家都唔使翻工，有个共识吓，嗰、那个终点 就落去占中啦， 系啦，有个共识，有个终点，大家都要喺嗰度聚一聚，大家买云吞鱼蛋又好，买串烧烧烤又好，突然间发觉唔系呢一刻，我觉得唔够地方使咯，不如我弥敦道啦，咁。 广东道 咁其实几可怜咯，我觉得即系变咗你好似即系风声鹤唳， 我觉得少少你都 系啦，即系好似少少嘢都好惊惊 资料咁样， 即系其实几惨咯，我觉得 呢个新年咧，大家都喺度即系之前之后，大家喺度讨论嘅一套戏叫做《三个女仔四个不》，唔系。 哎呀，你讲戏啊！我想讲咗奥斯卡先得唔得？ 啊，又得，你讲。 我要热烈恭贺咧。 The Glory。是咪咁意思啊？ 唔系啊，你知唔知道？ No， 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啊，有份参与嘅电影系攞咗奥斯卡啊？ 我冇睇晒，其实讲真的，我系睇咗少少 news， 冇喺香港上映嘅嗰套戏， 边套？ 叫做 Citizen Four 啊， 攞咗最佳纪录片嘅。 我就系记录咗个运动， 唔系，系记录咗史诺登嘅。话说咧、 哦 okay ， 我哋。嘅文律师咧喺里边系占咗一角噶，真系出镜噶。 即系嗰条系 docu drama， 系啦， 即系真事， 真事真系拍嘅。咁于是乎，阿文律师咪上咗镜咯，一路全程佢即系香港嗰段，佢咪上晒镜咯。真系参与咗演出，系出埋镜噶，仲要攞奥斯卡。 嗰、 那 个系一个演出定系一个事实啊？ 呢个系一个纪录片嚟， 纪录片咯。咁佢都要。即系总之上镜咯，即系话俾你听有 camera 嘅，咁佢都要表现得好自然噶嘛。 咁我使唔使封殴一下文律师咧？呢个都系我上嘅上嘅奥斯卡咩感觉？ 绝对应该系要祝贺文律师。 我真系个 proud 佢，系咪先？香港人攞奥斯卡，系咪先？ 嗰度系攞最佳纪录片啊！ 系啊系啊，犀利噶！ 所以今年嘅奥斯卡即系睇到香港，起码出咗两次啦，系咪先啊？即系喺呢个。 咁我哋系咪应该多谢梁振英咧？ 两次咧， 我史诺登就怪怪， 起码有一次要多谢佢先。 我谂白白地关嘅 起码有一次要多谢佢先啦，系咪？系香港人，即系起码可以好骄傲咁样企喺个国际舞台上面，系 because of something 系好正面嘅啊，绝对唔系一啲即系觉得系好丑嘅事咯。 系咯，同法国啊嗰啲 freedom of expression 啊嗰啲，佢拉埋一齐讲，喺奥斯卡多谢 我 哋， 值 得骄傲噶。 攻擊呢個雨傘運動嘅人，其實都要即係睇下個客觀環境啊。事實上呢件事係飛升國際咁嚟香港，唔係話好定唔好啊，而係話 當然佢會話呢個係外國勢力啦。 係咯，結果啲網民即係大陸網民咪鬧咯，又 話大膽講啊，擺明呢啲係外國勢力啦，上埋奧斯卡啦，係嘛？仲有個黑鬼話俾你聽，喂 ，this is a bridge， 黑人係嘛 ？Build on 咩啊 ？Build on hope 係哇，犀利啊！咁 呢啲總之講到最尾咧，又去翻一啲哲學問題，一啲普遍價值啊，究竟有冇啊？點解仲係？奥斯卡呢样嘢，即系讲紧系一啲即系美学又好，或者一啲即系人类嘅一啲尊严啊价值又好，都系一定要系外国势力咧咁样。 但系无线新闻系有报呢单嘢嘅， 有报呢单嘢？ 有报到奥斯卡攞奖，佢系 献俾香港有冇讲埋呢？ 有，系原装条声带有播出嚟嘅， 系咪意外？今晚再睇翻今晚个版本系咪 keep 住有先？ 老实实啦，如果我得咁样 cut， 你咁 讲 话，我真系要 话 俾啲记者听。文浩正嗰套片系， 我觉得如果佢真系够胆 edit 又或者剪辑嘅话咧，我真系太样衰，因为佢事实上新闻系播咗 乜嘢唔够胆做咯， 咪系咯，哇！你咁睇得起 CCTVB 啊？ 系咯，啊，袁生 唔会啩？即系我真系觉得又系接受唔到呢件事，可能我 上次嗰啲咁丑嘅嘢都做得出嘅话，呢样嘢其实算得系咩啫？ 咪咯， 系咪先？你唔觉眼嘅嘛？呢样嘢甚至 咁啊，对个奥斯卡仲有啲乜嘢你？所谓叫做有啲 我冇睇过啲片， 啲片冇睇过， 冇啊！你有睇过咩？ 一啲啲，唔系全部。 例如咧，我真系冇。 布达佩斯大酒店，因为Fox Movie 做咗，所以我睇咗。套片系好个风格系好系好特别噶。咁我唯一样嘢好 surprise 就系话佢配乐竟然系赢咗 Interstellar， 即系 Interstellar 攞咗一个奖嘛，攞咗乜鬼用 Special Effects。最佳特技， 最佳视觉效果。 系啦。咁、那个问题系，我觉得佢系配乐都赢嘅，因为佢配乐嗰个叫做 Hans Zimmer 啊嘛，系一个好出名、 最出名荷里活配乐嘅一个配乐大师， 嗯， 即系 Hans Zimmer， 即系例如 Inception 啦，例如功夫熊猫二啦，例如加勒比海盗啦，系嗰个 caliber， 佢写嘅嘢系真系好。好系点讲啊？个气氛好带动到出嚟，因为金培达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乜嘢叫一个好嘅电影配乐呢？佢唔系纯粹系喺个戏入边表达到一个意思，系表达咗一种戏个剧本里边冇写嘅感觉出嚟，嗰、那个就系一个出色嘅电影配乐。 连剧本都冇讲出嚟， 剧本都冇讲，系剧本都冇讲出嚟嘅嘢。但系问题就系、 這个层次好高， 系啦，即系就算系导演。就算系写剧本个都好，我其实冇用一个咁嘅角度睇呢件事嘅。但系突然间我听咗呢啲声之后，突然间有啲嘢系呢样嘢我 miss 咗，咁嗰个就系一个出色嘅电影配乐。即系而呢一样嘢，我就觉得 Interstellar 嘅配乐系真系做到出嚟咯。即系有一幕就系、是、你有冇睇 Interstellar？ 我有， 系啊， 有。 佢有一幕系讲紧大家喺只太空船嗰度系落咗去个星球度，原因系因为个光速即系。星球嘅质量唔同，系啦，如果个星球嘅质量唔同，咁个光行嘅速度唔同，所以个时间大家个 perception 我系咩争咗几年 嗰 个嘛？ 佢嗰段嘅配乐系一秒一秒，即系你听到只歌系个滴答， 即系识条 天 咯， 系咯， 你系真系 feel 到个 beat 就系话啊，嗰一秒系大家感受得到，而嗰一秒。大家个价值系唔同嘅，即系譬如喺太空啊，我可以嘥一个钟头，但喺嗰个钟，即系喺个星球上边，我系嘥一秒都唔得。当然到最后就 系 话， 即系你我唔记得嗰段音乐啦，即系你讲紧系，即系譬如话喺个飞船上边咧，就系、是、一秒钟系慢啲嘅，去到下边就快啲，系咪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有啲好似相对。 但因为呢个时间嘅差异，就令到佢救唔到。之前落咗个星球嗰个人， okay， 因为嗰段其实好紧张，我都可能啲即系有音乐咧，但我已经将嗰个 assort 咗。 系咯，你真 系 好难，唔会留意音乐噶， 我真 系 会留意， 因为好惊嘛，即系觉得 我系真系俾个 系咧，睇住人啲表情啊， 廿几年 同埋追住啲字幕咧，有时即系你冇 B 时， 就 系 成件事俾嗰、那个音乐嘅安排，即系个 arrangement 啊，令到你 feel 到个 beat 真系嗰度一下。个 groove 就系一秒， 唔系我明白我明白，你音乐系好重要， 你系真系觉得哇 ，engage 喺嗰个时空里边就系大家感受紧时间嘅飞逝流逝，哇，即系我觉得真系高。但系布达佩斯大酒店嗰啲音乐，你话系咪好出色呢 ？Good but not great， 即系喂，听到系有啲好唔同嘅嘢，因为成套电影嘅风格都真系好唔同嘅。 系 咁，但系系咪就佢 engage 到你感觉到一啲弦外之音，就或者所谓剧本冇嘅嘢咧？唔系、啊。但系反而 Interstellar 就好觉得呢件事，所以我觉得佢直情系即系，因为其实我唔系特别留意话 Oscar 边套片有 nominated 嗰啲嘢啊，但我系已经后屘睇，咦唔系最佳男主角啊 Matthew McConaughey 又冇提名喎，最佳女主角就边个女主角个做我都唔系好记得啦，系嘛？咁但系最佳导演又冇喎，咁啊最佳影片又冇喎，啊 当初系好多人睇好呢出戏嘅，其实 原来好多 nominee 都冇，直头就系 点解唔渣嘅？其实我又唔觉得呢套戏好好睇， 因为有啲人又觉得其实啲人系即系叫做咩咧，即系睇过咗龙咯，即系其实佢唔系真系咁好嘅，有啲人故作高深嘅，都有啲咁嘅讲法。 因为曾几何时我睇过一本书叫《The Brief History of Time》， 系 Stephen Hawking 写嘅。就系讲啲咁嘅 fifth dimension， 就系唔系就系、是、就系、是、其实佢系讲啲宇宙大爆炸，讲时间，讲 time space 嘅嘢。咁但系问题你睇完你就会觉得呢套戏你明多啲。 所以我哋会觉得好睇，因为我啲文科人出身咧，就觉得呢啲因为啲唔明啊嘛。哇，好劲喎！ 系咯，好似 好 劲咁咯。 我系睇完本书，觉得自己好似识咗样嘢咁。但系问题呢个世纪，我从来都未 apply 过自己呢啲 knowledge。但系你一睇，我明啊，我就系明啦，系嘛？ 唔系，我觉得好傻、啊。佢咪讲到有个虫洞嘅，咪两个其实系好劲嘅太空人喺度讲紧虫洞啊嘛。跟住记唔记得有个人咧，佢就。唔知点解咧，去攞张纸折埋，跟住怼个窿咧，解释俾另外一个太空人听嘛。我心谂两个太空人嚟，咁你两个唔识虫洞嘅咩？你乜要攞支笔攞支纸嚟慢慢解嘅？ 你啊清醒，我第一我好似记得有呢段 系咪 啊？ 又 解俾观众睇噶嘛？ 即系其实系俾我哋睇嘅，你做嚟。 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即系睇翻转头咧，就系一个即系科技包装嘅一个妇女片咯。 妇女定妇女啊？ 妇女啊！即系话爸爸，可能我而家即系 父女， 系 sorry， 你之后第二个 term 叫父女咧，就系 父亲下同埋女儿，即系讲紧嗰个感情，因为佢即系佢爸爸用咗好多即系咁辛苦啊，用咗啲咁多即系啲即系古灵精怪嘅方法，都系希望翻去俾个女知道自己嘅存在啊，我 系 为咗做啲嘢啊，咁样样。 系咯，咁可能呢个我觉得系一个科技包装咗嘅一个感情戏咯，可以 系咯。我另外有睇，我真系有睇就睇咗霍金啫。 你有啊？反而 攞最佳男主角嗰、那个 ，OK 噶 ，OK 噶。我都话最尾睇唔到 ending 咯。 哦，就系电话 call 啫。 阿明拉咗。 阿明咩拉咗令到你 收到电话？唔该，即刻去。 我就睇咗嗰出《鼓动真我》。 哦，系咪讲打鼓噶？真系、 嗯。我翻嚟冇睇啊， 好正嗰出。 例如咧， 我零晒头，我以为唔得添。 啊，得嘅系咁啊。咁其实咧系即系讲打鼓嘅吓，咁但系就唔系咁简单咯。其实应该系打鼓，只系入边其中一个。 即系咪 嗰种咁啱用嗰种乐器啫？ 跳出真我嗰啲 又要小提琴咩乐器都得嘅。佢主要系讲即系对于艺术嗰种追求，去到一种疯狂嘅程度。 呢套戏攞咗 best mixing 啊嘛， 系咪？ 即系 audio mixing 系啊，最即系最佳混。 但系你成出去咧，你系 唔系啊？最佳男配角嘅攞咗 嗰啲我唔知啊。但系我因为我即系总之系音乐 最佳剪接、 音乐 audio 嗰啲，我系比较上心。 最佳音响效果 系啦， 三个奖啊。 OK 噶，我谂住即系配乐，我又唔觉，因为本身成套戏都系打鼓啊，好多音乐喺度啦，即系啲所谓啲即系啲 jazz big band 嗰啲咁样嘅嗰啲嘅 style 嘅音乐。 你觉得音乐你占咗嗰套戏有冇五分一啊？ 佢唔可能唔止嘅，如果但系问题出系唔系个目的唔系讲 音乐 咯、嗯。其实因为佢入边讲嘅导师系对于佢入边一啲有。潜力或者系一啲学生咧，其实佢系非常之高嘅要求。明明呢个人咧，可能佢嘅能力可以做到百分，即系九十分嘅，佢做到一百二十分、一百三十分，练到咧佢啲人咧系即系手指甲又甩晒啊，流晒血都要喺度练嘅，就为咗希望得到呢位导师嘅青睐，希望俾佢选入去喺个 打鼓 喺个 band 入边咧，就系有一个职位。咁但系咧入到去之后咧，其实佢又系一路喺度扯到扯到去到晕晒嘅。咁但系。咁啱佢又遇到一个学生，而呢个学生咧自己又对自己有一个好有要求，咁变咗一个癫一个丧，加埋一齐，加埋一齐。 你个 punchline 好准啊，嗱 ，Chris 系 啊，你个 punchline 我都好准啊吓，突然间讲到我好听到好投入嘅时候，一个癫一个丧， 系咁变咗你可以睇到个 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咁 啫，系即基本上系几动容嘅吓。 OK， 但你又可以有个反思维嘅，就系话究竟我哋去追求一样嘢系咪需唔需要去到？咁扯咧， 系问多个问题啦。完结呢个奥斯卡，有冇睇呢个飞鸟侠啊？ 冇啊，我系想睇嘅。 Birdman 啊， 系 最佳电影、最佳导演 啊，呢度系攞多啊呢套。 最佳摄影、最佳原著剧本，冇睇到。 呢个我谂好多人都可能系 miss 咗 跌眼镜， 因为啱啱最近先做，冇 做近一两个月嘅事嚟嘅啫，即系可能有即系戏院未落嘅。 因为佢个名咧，可能好多人都以为佢系一个科幻片。我真系有啲朋友咧，当咗佢系好似 Iron Man 啊，嗰啲咁嘅戏仔嚟睇，但其实完全系 superhero 嗰啲嚟噶嘛， 艺术片嚟嘅。 同埋主角又唔系好呢个年代嘅， 佢合啊嘛，飞鸟合啊嘛， 完全系 清风侠嗰啲合。 我冇睇到嘅，其实，但系我知道其实佢讲紧系一啲即系啲艺术工作者啊，吓点样去即系我咩未睇落，我唔敢乱讲啦吓。咁但系佢基本上嚟讲，绝对同嗰啲科幻片系完全系风马牛不相及。 同埋呢套片个主角就唔系一个呢个年代嘅人啦 ，Michael Keaton。 系啊，好佢老咗好多啊！ 即系嗰个嘢已经系十年前。 我睇咗佢上美国清谈节目，咪有一个即系 YouTube 上面啲人传得好犀利噶嘛，就系俾啲唔知几岁嘅小朋友用 Birdman 做一个题目，跟住就写咗一啲剧本，佢咧就同嗰个主持一人读一句，咁样就演绎嗰啲 script。 系咩？咁 好好笑， 喂， 劲好笑！ 這個、 我 send 条 link 俾你， 好啊， 值得睇啊，劲好劲爆笑嘅。 OK， 但系见到佢就系 再继续， 系唔系？其实我系想讲、大家。即係如果真係未睇啲戲嘅話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真係要追翻嚟睇嘅，因為有好多其實美國 DVD 就出咗噶啦，即係可能你喺嗰啲咩 iTunes 啊、Apple TV 啊，其實撳咧你係有睇嘅， 係咩？ 係，咁所以咧、大家追 我今晚睇咗 Citizen Four 先，再一次 考，轉頭翻嚟第二節， 鍾何文律師， 中環價值，弱肉強食，暗箭連場，明刀明槍，等人爆內幕，不如自己揾線索。睇通真相先可以奇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咧，翻到嚟 玩到嘅 吓，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哋又成日上一节咧，我讲，哎，唔好介绍咗先。阿 Raymond 原来突然间上嚟， 喂，大家好。系我冇乜嘢，突然间走上嚟吹下水嘅啫。 老板，阿林，sorry， 林 是但啦，讲晒啦，俾你都已经一个就威文，一个就林律师，你想点啊？而家 是但啦，我系好中意咧。突然间，我头先我突然间去完 toilet 啦，咁我听到门钟咯，咁我一揿去，佢哇即刻黄飞鸿之嘿咁样系嘛，两只手举高，哇即刻摆个马出嚟先，系啊，跟住我嘿咁犀利系嘛，真系。唔知啊！突然间有个人系吓、啊，大家退后两步，大家搏， 因为佢突然间开个门咧，我唔 expect 有人开门都未揿钟，咁我以为我俾人袭击， 系好快，系啦， 即系未揿钟就开门 啊？唔系，我系一听到有声，我就即刻已经揿掣开门，佢就唔 expect， 真系门后边即刻有个人，唔系有仇家，而系佢唔 expect 门后有咁快有个人开门啊！你都希望话有啲脚步声啊，系咪？ 我细个嗰时咪啲哥哥成日都话背脊唔好向门噶嘛，坐即系去食饭嘅时候， 因为 会点噶？ 哎呀，如果劈友入嚟，你走唔切啊嘛！ 哇，你喺边个地方？ 你冇入过， 你喺边头食饭啊？ 我又唔知你同边啲人食饭啦。讲犀利，你一讲嗰啲嘢，我识你，唔识接你。 啱啱先想赞你话，你早两日上报，即系个样有 camera face。 哎嗱，呢一样 我都系几上镜，真系系啊。 其实唔系早两日，系 三日嚟， 今日真人更好 系。 我是女财神女神嘛，简称。 咁应该系讲咗呢单先啦，定还是系讲咗三四个女仔三个巴先？ 讲咗巴巴先啦。 呢度就有两个巴啦， 一个 巴。OK， 我哋四个男女一个巴呢度有。 嗯，勉强系啦，我系高班嘅啫。 因为 Quentin 系 Quentin 嚟噶嘛。 OK， 系我 pupil 嚟嘅啫。 OK， 阿 Quentin 啊 ，Quentin 啊，哦 ，Quentin 系阿谢安琪嘅老公啊，死又唔记得咩名。 哦，张继聪 ，yes 一齐啊。 我有，其实我有。略略睇咗一集，我加埋大概两集到啦，吓、啊，即系耐唔耐行过望到咁。 哎呀，我有追 啲人成日喺度讲啊 ，Chambers 交俾你咁喺度讲。我真系最大一个问题就系、是、话，其实嗰套嘢咧，点解我会突然间有一日心血来潮走去睇咧？我真系我谂我都系大概睇咗两三集咁上紧啦。因为有个女仔系好 bright 嘅，我觉得即系唔系话真系好靓嗰啲啊，嗰、那个叫何雁诗啊，好似叫 做 好后生， 即系做嗰个角色叫做姚翠花。 系啦，嗱，噏得出名。 我做咗少少嘅， 证明佢真系。 总之叫阿花咯，系咯，系咯。 系啦， 我觉得佢系个反应啊，佢真系似一个后生女，即系 咁。佢真系一个后生女嚟嘅，我谂。 有钱女嚟嘅 ，sorry， 佢真人都系有钱女的。 我起咗咁多底嘅，已经。 咁呢样嘢我又 佢打 golf 攞冠军。 系啦，我食饭撞过去喺屯门， 佢打 golf 攞冠军嘅，但佢唔系好高啫喎，好似望落。 实际谂到 我，唔知系咯，个 swing 应该唔靓 嘅。但系冇关系嘅。 我就真系觉得，所谓无线就系缺少呢一类型嘅人。即系唔一定出名，但系佢突然间，哇！你咁得好， 我反而觉得个演员当然好重要啦。但系我觉得呢出即系剧集咧，其实我谂系嗰个资料搜集嗰方面咧，系做得 你 相当唔错。 分析下， 真系 good 啦呢个， 相当 唔系。我话说之前咪一套系陈豪同埋黎耀祥噶嘛？你记唔记得啊？我名唔记得。 呢两个人我当然知啦，但系我冇睇过。 系我记得，唔知名不过就 黎耀祥系巴嚟嘅， 系 佢唔知点解咧同咗一个律师系一齐系。我都唔知嗰间 law firm 定系 chambers 嚟嘅，总之系一齐开咗一间嘢， 我一齐翻工咁样。 系啊，隔篱房啊， 有啲 professional conduct 啊，你记唔记得啊？ 最近巴曲好似系出咗个新嘅指引，就系大律师系唔可以嚟我哋律师行嗰度一齐开会噶嘛？ 不嬲都 唔俾嘅， 不中 不嬲都唔俾嘅。 college， 但系而家巴曲就最近出咗个新指引，直头系禁止唔准咁做。 系啊，即系佢系即系再三啊警告啦，因为事实上亦都系有人因为咁样而受到一啲嘅纪律处分啦。 嗱，咁我作为一个 layman， 我想问下点？ 为什么呢？喂，你问 下做 cancel 那些。我又即是我都是新仔来的。但是我自己看到呢，其实即是这个巴这个行业呢，其实是一路都很强调他自己的独立性咯。即是他怎样是可以很独立，那变了他也都不想是用，可能在资源那方面不会用回出面那些，譬如说哪些 solicitor 诸如此类，他是用回自己 chambers 的资源。这个我自己估计，我没有 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如果 但这个我想是跟他独立性有 大关系。是不是其实地位的问题呢？ 地位我不觉得是地位问题的。 为什么开会先？ 以地位来讲，我觉得很多 solicitor 地位都很高。 但个 solicitor 带埋个客去个 council 那里开咯。 是啊。 即是个 council 就不可以走去个 solicitor 的 law firm 那里开咯。 我作為唔係香港嘅巴有任何瓜葛嘅人咧，雖然我喺澳洲係咩係 barrister， 但係咁我又夠膽講啊！我覺得咧呢啲係無聊嘅。我係一個好自由主義嘅人嚟嘅，我覺得係好無聊嘅。其實巴有好多曲咧都係幾無聊嘅。例如而家 嗰啲 系 咪？ 唔准影相啦， 影相啦。 啊嗱，我哋律师会都开放咗，就系准做广告啦。点解你咁唔信得嗰啲市民啫？唔通啲市民真系会因为做广告咧而会令到影响到佢哋真正嘅选择咩？嗱， 其实呢样嘢我谂喺其他地方咧，其他 jurisdiction 咧、见到，譬如英国啊，其实都开放紧嘅。 嗱、我自己就冇登报纸广告嗰啲嘅，所以我更加够胆讲。因为如果我自己做紧咧，就可能难讲啦，系咪先？会俾人 challenge 噶嘛？即系你中意你做广告律师咁，冇得好讲啊咁。唔系啊嘛，系点解唔可以俾个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啫？其实大律师 其实而家咧都好辛苦噶嘛，好似系可以即系松动咗少少，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好得意嘅，即系我读 PC 嘅时候咧，系发现呢样嘢，我哋都要读啦，个 professional conduct 必修噶嘛。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其实中间嗰个规矩有好多灰色地带。佢又话可以俾你做，但可以做到边，做到咩位咧？ 唔系好实嘅。 咁又系啦，即系有啲位咧，我哋都可能真系要去，系咪你真系去试个底线咧？我自己喺英国都即系去过啲 mini privilege 啦，咁见到一啲佢哋嗰啲 chambers 嘅运作，其实而家嚟讲都相当系商业化噶啦。咁同埋都会透过好多唔同嘅活动去做啲 networking 啊，包括咗同啲 friend 大律师行咧，你谂下，你咁样 restrict 咗佢之后咧，但系嗰个倒翻转喺 coffee shop 见客又冇问题。系啦，即系只要你 confidentiality 嗰 part 嘢，你唔好濑嘢得噶啦。咁但系点解反而嚟我哋律师行又唔可以咧？倒翻转，我哋律师就一定要上去大律师行嗰度。即系点解会咁古怪嘅咧？一个人佢系咪 independence？ 佢系咪有冇 respectable dignity？ 咁系因为佢喺边，佢个 pat 喺边个地方度开会咁样，我又睇唔明个道理喺边度。同埋咧，大律师行咧，好多时候啲 junior 嘅律师嘅大律师咧系 share。嗰、那個房噶啦，而家 甚至冇房。 咁而 book 房咧，佢哋通常 junior 都我都知道就好辛苦嘅。你梗係唔夠啲大炮警啊嘛，佢梗係捱鬼曬啲房啊嘛。咁佢啲客又好慘啦，即係三千八角時間啦。但 anyway 嗱，我唔知我哋啲聽眾咧中唔中意聽我哋呢個行業嗰啲申訴嘅嘢咯。 係啦，講啊嚇， 最 OK 話。 係啊，係啊，係啊。 咁因此咧，我覺得無謂啊。點解要咁啫？我其實你大家都可以信得個專業人士就有專業操守。咁而如果違反操守嘅時候，就大刀剁落去。我又反而覺得嗰把刀好似剁得唔夠狠，即係如果當啲人真係違反嘅時候，咁樣樣咧，自然個行業就一樣都可以係即係 keep 得好 dignified 㗎。但係就好多呢啲即係屬於其實係只係屬於自由與否或者好表面嘅嘢咧，其實我自己傾向就係盡量開放佢咯。 有好多你可以話好神秘嘅一啲儀式啊，或者係即係。即系我哋要即系入行啦， 俾 仪式， 即系咁讲咧。其实你着袍都系个仪式之一噶、哦，其实 大家发嗰啲、 即系问题就呢样嘢本身嘅存在价值喺边度？当然你系有好大嘅争议性啦，吓、啊，即系支持佢嘅就话啊呢样嘢，因为系即系法律本身嘅尊严啊，各方面即系好多讲法啦。 系咪即系好似我去过年？要穿財神衫一樣， 係唔肯除就上身，係唔肯除假髮嘅人，係唔肯除袍嘅人，覺得好有爭議性同埋好神秘嘅啫。我覺得啲都唔爭議，唔神秘啊，除咗佢簡單，有冇問題啫？成個美國個法律制度除曬噶啦，我哋唔覺得美國個法律制度差。 冇錯，冇錯。 美國好似嗰啲打官司嗰啲戲都我唔覺嗰啲佢會突然間穿袍，多數都係西裝好靚咁咯。 唔係第二咧，我又好贊成咧，其實咧就係應該咧，其實就算大官司啦，係可以現場電視直播噶，因為咁樣樣咧就會 即係聽證會咁。 係啦，因為點解啊？咁樣全香港全市民都睇到咧，就会令到咧，定系强者越强，弱者淘汰。无论系律师、大律师同埋啲法官都会被淘汰啊嘛。边个法官如果电视对住佢，够胆黑眼瞓啊 ？OK， 咁变咗咧，呢啲就系监察咯。喂，而家所谓嘅 open court， 咁但系咧，其实我啲 court 又咁细，咁咧啲记者怼入去之后咧，其实得翻嗰十零廿个人，通常都系一啲如果又系政治事件添啦，即系支持者，其实就冇咗一种真真正正嘅市民监察。咁其实变咗咧，啲官咧就可以又乱嚟。OK， 有阵时啲律师、大律师咧，啲质素好差，包括小弟在内都好差。我认咗先啦 ，OK， 我唔系讲人啦吓，系、讲我自己啫。OK， 咁、变咗我咪冇得捞咯，你明唔明啊？因为佢俾个电视机射住我，我仲捞乜鬼啫？咁咪好咯，我哋呢啲人咪硬得咯，系咪先？咁咪等啲真真正正坚嘅阿哥啊遮上去啊嘛，系嘛？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噶。 嗱 ，follow 翻你头先讲嘅嘢啊，真系差到真系有法官黑眼瞓噶咩？ 喂，报纸报过啦， 啱噶、 具体啲，具体啲，具体啲， 已经而家已经冇做官啦，我哋唔好讲人名啦， 系咯， 唔好讲名， 不过女好叻嘅， 系啦，唔系唔好讲名，系啊，但系你可以讲下嗰件事到底系一个咩性质嘅事， 咁咪就瞓着咗咯，跟住俾人哋做咗个 appeal ground 咯，即系俾个系咯，即系话喂你瞓着咗，你有一橛冇听到，即系有橛你可能 miss 冇听到咯 ，Oh my God！ 唔可以瞓觉，同埋表情都唔可以有好多嘅。 咁打官司嗰啲咧， 咩？ 即系律师啊，有啲咩哈碌嘢咧？真系会唔会上庭？喂，我唔记得带文件啦。 黐线，成日都 咪试过啦。嗱，又系唔讲名啦， 唔讲名嗱，唔讲名，可以讲件事。 所以点解 笑下嘛？ 点解要擒咧？叫啲 chambers， 因为你方便碌翻去攞嘛。 喂，试过啦，有律师 ，OK， 就因为去唱卡拉 OK， 成个 file 留咗卡拉 OK， 冇攞，跟住第二日要上 call， 所以咧嗰位人士咧，索性连 call 都。冇上啊，應該嗱呢 part 我唔係記得好準確啊嚇。總之咧，因此咧嗰、那個係一個 bankruptcy proceedings 嘅，咁因此咧嗰單嘢咧就變咗咧嗰個客咧個 priority 啊就排後咗嘅。咁跟住呢個律師翻到公司又唔敢同任何人講，總之就當呢件事好似冇發生過。 最後 咁未賴嘢，咁未賴嘢，最賴嘢嘅地方咧就係原來嗰個卡拉 OK 啲人又好好嘅，當佢執到呢個 file 嘅時候咧，咁咧佢就將呢個 file 咧交翻俾律師行。但係賴嘢嘅地方咧就係卡拉 OK 啲人唔識分邊間律師行打邊間律師行噶嘛，佢哋交咗俾對家律師行。 嗯， 佢見到啲文件寫住個律師行抬頭， 佢見到個文件最頂嗰頁咧，嗰間律師行係對家嘅，佢就以為呢個 file 係屬於對家嘅，咁交俾對家。咁呢件 咁 個 好大件事， 咁個 bankruptcy proceeding 已經完咗啦。咁咧對家梗係著數咗啦。咁跟住對家咧就打翻個電話翻嚟話：喂， 有份嘢喺我度， 你哋嗰 file 有人執咗俾咗我哋，你哋有冇興趣過嚟攞啊？咁。 咁嗰刻到底係過去攞一唔過去攞 呢咁到時咁單嘢 呢個呢我哋讀 PC 呢好似都有啲類似嘅題目嘅。 例如呢 即係有啲題目即係話喺即係所謂職業道德嘅嘢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正確答案呢就係、是、就算你收到對家嗰啲 file 咧，或者賓奴咧，你係唔應該提，你退翻俾佢。 啱啊啱啊！ 真係，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會咁樣做咧？ 係啦，我就係話，喂，你真係收到份咁嘅嘢，係咪？又或者我真係收到咁嘅電話，叫我去攞翻我嘅秘密喺人哋對家手上。咁、大佬，咁你去攞都好樣衰嘛？唔好意思啊，其實咁啊。 不過好多時啲文件咧，可能即係。大家都係差不多嘅，未必喺入面睇到啲乜嘅。但如果 佢自己啲 notes 咪大鑊 咯。如果佢自己 notes 啊，或者啲客傾過啲 privilege 嗰啲，嗰啲就出事啦。 嗰啲就大鑊啦， 嗰啲就 麻 煩啦。我通常都有夾喺裏面 咁但係事實上真係，其實同電視似唔似咧？即係嚇，你哋覺得？ 如果嗱，今次咧，我正話都講話佢啲資料實在好認真啦。其中一樣嘢咧，可以睇到咧，就係譬如話佢 好多英文， 英文嗰啲唔好講起先。先講譬如話佢啲報警啊。你見到佢啲嘅法院咧，就如果譬如你係去過啲譬如話啲裁判法院咧，其實你見到荃灣法院佢入邊嗰啲咧，就報警都係跟翻荃灣法院嘅、哦。如果係第二啲地方法院啊、高院咧，其實咧基本上咧，佢都係跟咗係我諗起碼有八成係同真嘅法院嗰個 set 得唔同，因為每一個法院其實入邊嘅裝修咧，由於大家個有啲年代又唔同啊，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你又望到，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佢係資料搜集嗰方面咧，其實係都值得讚嘅嚇。咁、見到，當然入邊都有好多啲蝦碌啊，或者 但我記得有一幕咧係嗰個 model，、我唔知咩，唔記得咗咩名啦。咁咧佢係做 solid 嘅。跟住咧，點知佢著住超級低胸嘅衫？ 哦，聽講好似真係有件咁嘅事。 係咪真係㗎？跟住呢個觀眾阿乜乜律師唔該你， 要翻去換衫啊！ 翻去換衫。 呢啲好似即係有聽過 嘅，都會嘅，都會發生嘅，即係。 但首先佢好笑啦，佢就 我 好 欣賞 好啦，我而家翻去 Chambers 換啦。跟住心諗嚇，你鎖呢點翻 Chambers 換？ 我好欣賞個官個操守咯，其實。 嗯。 唔係因為佢仲要咧。 咁但係用翻你正話講法，其實有冇所謂啫？ 佢仲要咧喺度耷低攞嘢攞文件咯，成日都 即系老老实实。如果假设我真系坐做官啦， 系 OK， 我真系唔好介意嘅。我记得咧，以前 可能个官系女嘅都有， 系争拗过噶嘛。就系以前我哋话咧，女仔 council 咧，其实系唔可以着裙噶嘛。我唔知你知唔知啊？其实旧嗰个 rule 咧系一定要着裤噶嘛，唔准着裙噶。觉得着裙咧系啊，唔系我唔记得，所以我唔记得咗。旧嗰个 rule 就女仔一定要着裙。唔准着褲， 喺呢度似啲， 肯定就咁樣嘅。即係 last time 咧，咁跟住呢個 rules 好似廿零年前到啦，就轉咗，就係話咧，即係就因為呢、這個即係性別嘅問題啦。咁就話咧，男女就所謂咧女啦，即係一定可以着褲着裙可以揀啦。咁我嗰陣時我記得咧，其中有一個 judge 啦，佢個講法咧就係話：喂，其實我喺度打官司，我點會介意你作為女 counsel 咧？ 即係你最緊要啲係乜嘢呢 below the bar table。 係啦 ,exactly, that's what the judge said. In fact, I can quote him, you know, because he's just this CS, and CS is already retired and back to UK long time ago. I guess he's passed away already, so I can badmouth about him now. That's what exactly he said, you know, that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you wear below the bar table, as I can't see anyway, and this is not the US court. You can't move around counsel.所以我唔會睇到你著咩噶嘛，咁有乜所謂咧？ 係，我見到美國嗰啲好型噶嘛，周圍行嚟行去，走埋去嚇盤下個法人，即係個個法人咁。 Donna 請翻譯， 唔記得，我想講埋，即係我唔理你，即係你下邊你著乜我唔睇唔到啦，我就係聽你講。但係後屘係嗰個電視劇咧，係做埋嗰個之後係點咧？佢係冇翻到去個 law firm 嘅，佢係攞咗張 A4 紙咯。跟住攝咗喺 攞咗兩支嘅嗰啲扣針， 萬事夾就冇扣針啊，夾住呢度咯。跟住就變咗即樽領，即高，即擋曬成個心口咯。就咁樣解決。 喺畫面上見到效果其實都唔錯。 嗰個 dress code 指引，我哋要著 clean white shirt 噶嘛。咁嗰個 A4 紙唔係 white shirt 啫嘛，其實係夾得佢。 咁我係冇佢 可能 離遠睇睇唔到啦。 佢應該畫咧，我建議咧係咁咧，應該個仔畫翻幾條嗰啲咁樣嘅直線咧，就扮係嗰個好似即係嗰個好似手誒嗰個叫咩啊？好似扮嗰個女仔個 collar 咁樣咧。 係咯，可以畫埋啲 rub 嗰啲 rubble 上面嗰啲。 但係真係有所謂，即係真係跟得咁足啊！佢哋講嗰啲程序啊，又或者 佢今次好似即係揾咗幾個 counsel 啦，或者甚至 solicitor 啦，係做啲 advisor 嘅，其中一個我都識嘅添，有講過。 其实我上个礼拜开会咧，先至俾一个 cancel 夹我咧，我就同个客咧就系西翻话，哦呢个情况你睇翻嗰次一号皇庭点，跟住 cancel 即刻夹我。威文啊，而家讲三个 bra 噶啦，咁我就好落地，即系暴露咗我年纪嘅秘密啦又。我冇啊嘛，有时间睇我好忙，你知唔知？我由28到而家未休息过。 咩嘛？你睇 TVB 咩 dot com？ 我琴晚都做到两点 啊！做咩？唔使做咩？ 系我都系今日晏昼先至即系偷咗少少时间，系咁啊！因为谂住今晚要过嚟，可能有 系要做咗好多准备功夫。 但我都睇咗少少啫。 但我记得所谓叫做一号皇庭，其实大家印象深刻都系所谓叫做完嘢 after 即系所谓叫 happy hour 嘅时候，喺边度沟边条女？ 其实我成日觉得咁样嘅嗱，我唔知啊，三个 bra 系点，我真系未睇过。 咁 三 个 bra，OK 系点？我唔知啦。但以前一号皇庭咧系几真咧，不过系真 only for criminal lawyers、criminal counsel and solicitors。其实佢哋嗰 part 咧，刑事嘅嗰种专做刑事嘅律师咧，个生活系咁上下，即系个法庭 约咗差佬啊。 因为四点半个法庭一收工咧，其实冇乜嘢做，你就去饮嘅啫。因为其实咧做刑事主要嚟讲咧就系冇乜 paper 噶。其實拿咗幾張口供之上，我就焚噶啦嘛！你除非係真係打到有 murder 有剩嗰啲，先至有好多嗰啲文件啊、forensic 啊、kick crime 或者商業罪案。但如果一般嗰啲啊、拳打腳踢嗰啲咧，其實攞住幾張口供之去鬥盤嘅啫嘛。咁所以嗰種 counsel 咧，其實多數都冇乜。其實佢平日咧，即係嗰啲佢上 call 一撳掣，我叫一撳掣佢就肥噶啦嘛。咁但佢一 call 一完咗收工咧，佢就冇嘢做噶，基本上。咁嗰種一號皇庭係似係嗰只 咯。即係其實我都。 但如果你做民事律師、大律師咧，你係忙到七彩嘅，你個生活咧其實淨係得一樣嘢嘅就係、是。就係你唔想再生活咯，基本上。 講到我有啲驚添。其实我谂即系我都见过啲咧，的确系即系好似 Raymond 讲咧，系都接近嘅。咁但系咧就你话完全做刑事嘅 counsel 咧，就系话即系确完咗咁样，个个走去饮嘢，咁又未必系完全真系事实嘅。因为第一，未必个个中意饮酒先啦。 但系真系啲律师会即系有啲即系 counsel 定系 bar 我唔知啦。即系真系同啲所谓叫 detective 咁熟嘅。 一定有喎，你自己都好多同學啦，一定會係做幫板呢樣嗰樣噶啦。咁如果你做 criminal 嘅，佢自然就會點啊？佢唔識落 charge， 咪帶我嚟揾你教路咁所謂。 哦， 佢個 B-fashion 寫得唔靚啊嘛，你梗會兩邊都幫拖噶啦，係咪先？嗱，你個 friend 而家做咗三粒花又好咩都好，有好多 charge 佢要落噶嘛。個 B-fashion 其實佢會幫手寫噶嘛，同 DOJ， 咁佢未必搞得掂噶嘛。咁你又係 criminal 嗰壇人嚟噶，咁佢梗係打電話過嚟問你通水噶啦。 咁多數嘅律師係幫個差人啦， 個 friend 啊嘛。 咁幾時係個差人幫幫律師咧？ 都會噶， 都會。 例如咧， 例如有陣時真係攞下 bail 啊，攞下 condition 啊嗰啲咁嘢咧，有陣時喂，即係有陣時有啲譬如文件啦、啊，假設喂想我攞快手啲嘅，如果你咁啱隔離添嘅，喂你叫阿鄧幫手搞搞佢啊，或者啲嘢 快啲 嚟 啦， 即係有啲程序性嘅嘢，大家可以幫到手。 應該話經常都係， 因為佢一去咗幾粒鐘嘅， 係啊， 你識人就可以快啲。 哦，咁有趣嘅咧～ 咁但係、 事實上我係有同學係做呢一個角色嘅，即係警隊。 其實律師同埋警察都會幫下手，之間關係都好微妙嘅， 一定係咁嘅咯。 唇亡齒寒。 但係咪真係咁多靚女咧？嚇、啊，即 係咁每個行業都有靚女嘅。 嗰啲哇靚到好得人驚，又隻眼又大又圓，因為頭先未開始節目嘅時候一睇到，哇呢、這個律師呢、這個靚模咁款嘅 ，model 唔係靚模， 係 model 咁款嘅，即係隻眼係又大又圓，即係好似識講嘢咁，仲係唔止一個，因為頭先阿 Chris 又俾我睇咗張相，阿 Donna 都睇咗張相，我都哇好過分喎呢啲， 好靚過又端， 唔係而家係好靚嘅好多都，其實咧以前咧我哋有種感覺咧，因為我屬於老一代嘅人啦，成日都會覺得咧讀得書嘅女仔就好似唔會好靚嘅，因為佢通常如果好靚嗰啲咧，喺佢中學嘅時候都成日俾啲男仔去嚇、啊、去騷擾佢讀書，佢好難專心讀書啦。 我有三個 degree 㗎。 啊Donna 固然是例外啦，佢是我那代人啊嘛， 我哋已经系比上升啊。 有啲咧，唔系有啲就意志比较坚定，但系呢啲比较少，但系唔系咁好嘅。 而家咧，近代嘅女仔律师、大律师，喺其他专科都好啦。我哋留意到咧，佢哋系靓嘅比例系高咗 嘅。会唔会系嗰啲多数都系家底好好，即系出国留学系嘛？喺嗰个地方系容易孕育啲又靓又读得书嘅人咧？ 冇做到咁仔细调查， 冇 答。 但做 council 咧，做 council 咧有機會，因為做 council 的確阿 Raymond 正話都講得唔容易啦嚇。一開始如果你冇翻少少嗰個經濟嘅基礎嘅話咧，其實係好辛苦嘅。 點解？ 因為你唔係話打工有份糧出噶嘛，你等於自雇人士，你有 case 咪有收入咯。 唔好騷擾我。 你唔單止係 好靚得 嘅，唔單止係冇收入，你仲有好多嘅一啲支出啊。你租個 chambers， 我睇到房啊，你 share 間房。分分鐘都好犀利㗎，即係每個月兩三皮走唔甩㗎，好多時。 係啊，你半間房都真係兩三皮。 你講緊你係你嘅 expenses， 或者你要支出，但係你未必有足夠嘅生意去 cover 到呢個兩三皮。 你仲要俾秘書錢咧 ，credit card 咧 ，share chambers。 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佢本身係一啲即係啱啱畢業出嚟嘅，咁點搞 咧？咁通常條路係點行咧？ 其實呢度咧有少少錯配㗎。由我入行嘅時候，我已經發覺呢個問題㗎。嗱，我哋傳統地覺得啦，即係 council 咧，我又冇乜所謂，直接啲講，我傳統地嘅感覺啊，唔係我嘅 opinion 嚇，就覺得 council 應該叻過 solicitor 嘅 ，OK， 即係 barrister 應該叻過 solicitor 嘅。 嗰個錯覺係咁。 咁嗱，我哋 錯過嚟。 第一次咧，咁好自然啦，就應該係讀書，即係喺 law school 入邊咧，最醒嗰陣就走咗去做 bar 噶啦。OK， 錯過係 咁，我感覺上應該係咁啦。咁而傳統地又真係似乎有呢個傾向性啦。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又傳統地啦， 揾多錢啊嘛， 讀書叻啲嗰啲人，英文好啲啦。咁法律喺以前嚟講啊，齋英文都冇可能有中文嘅。咁但係咧，而家由我入行開始咧，就出現咗少少問題啦。就係咧，因為經濟嘅問題，律師行請律師咧 ，OK， 個人工起薪點都唔低。咁就大鑊啦！讀書叻嗰啲人，到底佢面臨住嗰個情況係，到底我應該繼續做大律師，因為我叻啲啦。咁我做大律師，但頭嗰兩年預備刮沙喎。咁如果你冇家底，你冇得揀噶嘛？你可能已經有條 student 窿喺度噶啦嘛，你孭緊窿噶啦嘛。咁就變咗咧，有一部分啦嚇、可能個部分都幾大部分咧，就係、是、讀書最叻嗰班咧喺 law school 咧，基於經濟嘅原因咧，就揀咗做 solicitor。因為 solicitor 咧就唔使貼，不特止，仲即刻有人工， 同埋人工好豐厚， 人工唔平噶， 一啲大嘅國際大學。 因為你要明白啊，你擺 definition 啊嘛，你讀書最叻嗰陣啊嘛，你讀書最叻嗰個 layer 嗰班咧，一定係大行請曬你噶嘛。大行個起薪點，我諗而家咧 係 咯，六至八萬嘅。 哦，你啱啱 trainee 嘅話，大概都係三四萬。 trainee 四萬到啦， 係啦，係過咗兩年之後就跳到八萬， 兩年就變咗六至八喎。 係。 咁但係你諗下話，如果做 council 嗰個咧，如果佢喺 solicitor 呢邊冇人物，或者佢拍唔到啲勁嘅。 又或者本身屋企可能已經係 或者屋企冇 錢，屋企係啊，佢老豆係， 或者 係傻裂嚟 嘅，係啦，嗰啲就梗係 你可能要預備，仲要帶一百幾十萬入行去捱嗰頭兩年。咁但係如果你打工，你又袋多一二百萬，你講係三百萬嘅 difference。 所以呢個解釋咗點解有好多咧，就係會選擇先做咗 solicitor 幾年先，跟住咧再轉翻去做 council。即係變咗你儲咗少錢啦， 郭榮亨都係 有 money 先可以咁做啦嚇。 郭榮亨都係傻啲轉巴噶。 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個行業啦，呢個就即係當然啦，又係啦，行外人唔會理我哋啦。但我哋行業咧係應該真係要 study 一個問題 ，look and study this matter 咧。其實我覺得應該有啲基金有啲分析係可以幫啲 council。如果佢想做 junior council 咧，係可以有啲譬如可能 interest free loan 啊，諸如此類咧。 其實英國嗰邊咧， 撞窿啊， 唔係 interest free 啊 ，interest free 都要窿啊。 咁你咁就冇辦法。 你不如嗱，而家你英國嗰啲 chambers 其實已經係可以請翻一啲 pupil 係有人工出㗎啦。 嗯、英國嗰啲已經係變咗係有少少，即 係或者咁樣樣咯，即係好似有 你可以話佢商業化咗，但係真係 trainee 咁樣。 係啦，咁當然啦，佢哋都要付出都好大嘅，因為佢譬如話每年佢 recruit 咗四個 pupil， 但係最後得兩個可以留低，咁、要揾最好嘅兩個。 因為你諗下，而家呢個做法，即係話咧，嗰啲如果冇乜經濟 back up 嘅好叻嘅卡嘅 law student， 如果佢要咁樣樣去為咗去做 solicitor 賺嗰幾年錢，先至可以入行做 counsel， 其實係個資源錯配，係資源浪費嚟噶嘛。咁當然啦，但我哋行內咧，即係律師同大律師之間咧，應該諗掂呢件事咯。 嗯， 係咪？咁我哋有好多行業，我哋呢個行業有好多人揾好多錢噶嘛。咁佢哋係咪應該大家都有啲責任，攞少少錢出嚟去培育新一代？唔係淨係話我教你諸如此類，而係好實際嘅。喂，攞嚿錢出嚟，等佢哋過到頭兩年先啦。 個資源錯配咧，就唔係在於話有一班人，你話啊佢好叻，應該做 counsel 而走去做 solicitor。呢個我諗阿 Raymond 意思唔係咁，而係話如果你係有志係希望成為 counsel， 你就唔好走咗第二條路去做第二啲，可能因為你冇呢個經濟條件。所以你真係做咗 solicitor 或者其他啲， 但係咩情況 相關嘅嘢？咁即係捱唔到， 咁其實 咪係捱咗一兩年 咯。喺呢樣嘢嚟講， 一兩年交唔到租，真係轉翻去做 solicitor。 有當然啦，調翻轉頭都有嘅。有啲係做咗 counsel， 發覺 end up 自己唔中意，跟住就去咗做 solicitor。的而且確亦都見過呢啲咁嘅 case。係 啊， 係 啊， 兩邊走都有嘅嚇。 哇！即係嗱，坦白講， 你本身開又得罪人啦。 即我學，即當我係一張白紙，係嘛？即我完全唔，我之前真係未聽過呢啲嘢嘅。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 fascinating。 唔係，我哋都一個行業嚟，因為一個行業都會面對好多即係經濟嘅問題啊嘛。不過好多時候外人，我哋自己又唔會講，外人又好似唔知，以為律師大律師，總之就係有 大啲咯。 It's being on the throne of grace， 永遠都好似有桂冠喺上邊嘅。其實唔係，我都面對好多人生問題，好正常嘅啫嘛。特別係入行嗰啲咯。 我覺得非常非常之有營養呢一節嚇，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第三節講其他嘢。 蘿蔔糕之間，我哋揀咗花生嗰邊。你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少点讲啊？唔系好少机会见到 Donna 有相，而系话好少见到喺苹果有咁大嘅相系 Donna 自己一个人。 其实都有噶，有的 细张啲啊，冇咁大张。 A1 都试过。 我知边人，我知边人。咁跟住关于党嘅事咧，就好少学咁大。 你成日话冇党性 我唔系咁意思吓，嗰单嘢有冇内幕透露下？即系其实就讲紧民主党党庆啊，唐唐捐唔捐嘢出嚟？ 我都唔讲得 啦。又唔讲得？ 冇啊，咪唔捐咯，唔捐走啫嘛，冇咩人。 我唔捐走，佢就系讲紧走啫。 系啊系啊系啊，今年唔捐走佢。 因为何俊仁单嘢， 佢咯又唔赞成，唔认同啊何俊仁公投、啊。 咁何俊仁退党得唔得咧？ 点解退党？ 退党佢唔系民主党噶嘛，佢可以捐走俾你民主党拍卖咯。个操作系咪复杂啲啊？ 唔系，其实今日咪唔系咯，阿哥，你都几好笑喎，真系。 你唔可以排除啲钱系使咗去嗰边嘅，其实好简单啫嘛。如果佢想攞 credit， 又想令到自己俾人感觉上去同阿梁振英唔同嘅话，好简单，我捐咗钱咯，但我指明用途咯，你唔好用嚟做嗰啲咯。 唔系，其实咧，我想话咧，其实佢 一样攞晒 credit 嘅，攞彩嘅。 系咯，佢其实筹款嗰啲钱全部都唔会俾阿何俊仁公投噶嘛。 咪系咯，你要讲明咪得咯。 讲明 晒 噶啦。 呢个系借口嚟嘅。 系咯，咁佢冇所谓啦。呢啲我哋都系 即系佢系想 make 个 statement 啦。 咁点啊？ 系专登话俾啲记者知噶。 系啦系啦，其实特登 专登讲出嚟系啊。所以呢样嘢 我 觉得系 喺个 press con， 佢后屘再驳佢咪再问咯。跟住就话哦系啊，我唔捐啦，因为我唔赞成唔认同个公投咯。 落实咗个 guest list 未啊？ 落实咗。 即系真系有好多人因为梁振英吹鸡唔俾啲建制派去，佢就专登要去。 系啊，真系系honest 系真系有啲人咧，即系揾我咯，跟住喂喂请埋得唔得咁样咯？ 吓、啊，主动 approach 你啊？ 唔系官员就冇啦，官员真系唔敢。 但系官员而家都话有十二个出席， 系啊，两个啊咩咯啊？ 但唔知最后会唔会出嚟啦？ 同埋 张炳良 高民望咯。 张美良就不嬲都即系叫做系少少， 其实佢民主党出身嘅 系咯，泛民啊嘛， 系 咁、啊、但系高民安嗰 啲，阵间你嗰日见到佢先至落实。 高民安而家话出啊嘛，但唔知会唔会真系嚟咯？ 边个啊？ 高民安？ 高民望？高 高民安？ 高永文系， 即系我哋叫佢高民望嘛？ 高民。 即系真系即系最高民望咁啊！ 咁嘅事， 佢话佢未话唔嚟咯，亦但系亦都未到嗰日，又唔知佢真系唔真系会唔会嚟啊嘛！ 即系你都惊人放你飞机， 咁实会咯。 你有冇分筹备嗰单啊？ 但系方丈咁小气， 我是召集人嚟噶， 我是召集人嚟噶， 唔好意思， 如果唔系点解咁大张相啊？ 我嘅正功好一致，我都话由初28到而家我都未休息过。 我明白，你揾真人啦，我投资走啊！ 我。 点 拒绝拍卖？ 点解呀？ 我拒绝捐赠拍卖，因为我 拒绝捐赠民主党啦， 民主党嘅政改方案。 佢支持我啫嘛。 系、嗯、啊，我系唔系民主党嘅，我系支持多纳嘅座。 吓、啊，咁你如果有咩要筹， 但系呢个系我搞嘅。 咁、啊、你唔能够咁样碌卡发嘅，我有相信， 我俾车脚钱你咯， 车脚 咩咩啊？ 我俾车脚钱你咯， 咩叫车脚钱？ 即系你嘅 T E 咯。 我哋咪后再讲。 哇，咁多呢啲雕嘅咧？ 系我买衫要钱噶。 好啦，讲翻让即系大家下个礼拜嘅焦点啦，所谓叫吓财政预算案又嚟啦。大家有冇即系揸开车嘅时候听到收音机咧？过年前系最多咩广告咧？真系冇系嘛？ 有啊，嗰、那个系咪嗰个南国曲奇啊？ 唔系啊，系叫你换车广告特别多。我差唔多。我差唔多揸亲车都有呢咁嘅广告， 我卖车嘅朋友都通知咗我。 系啦，跟住有唔同嘅 source， 即系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嚟紧呢一年咧，就算排唔系，就算系新车首次登记税唔加咧，牌费都会加，即系而且讲紧系加10%几20%。 哇， 个个讲到好似真嘅一样， 个个真系个个都好似讲到真嘅一样。 系咯， 因为讲紧个牌费 系个可能系个策略嚟嘅啫，其实卖多啲卖多啲车嘛，系咯。 嗱，即系 惨啦！换咗大 市，道性消费不良销售行为， 边个你捉边个啫？ 即系如果 揾到源头嘛， 因为 每年可能佢都用呢个方法嘅， 唔系咯， 唔系今年特别多。唔系多数佢都系即系譬如零息唔系即系一二年尾就可能 sell 紧一二年嘅货尾，咁就唔会等到农历年嘅呢一炮就好明显系针对住所谓叫财政预算案嚟，因为咧佢哋即系行内嘅 prediction 就系话原来嗰个所谓叫首次登记税好耐都冇加过，同埋个牌费都好耐冇加过，咁所以今年咧因为又会有风声，又话所谓要派糖啊， 系咯咁多盈余， 但系呢个唔系一个理由嚟，我唔可以话因为我好耐冇加过，我真系加噶嘛， 唔系咯，黐线， 同埋最主要系上条路少啲车，佢觉得即系增加个排费咧，少啲人会揸车。 今年盈余而家讲紧系600亿、啊， 黐线啦，增加排费得个市场嘅调节，就系令到汽车嗰个车位个价钱已经升得够快啦，系咪先？如果钱系可以令到人唔揸车嘅，咁你净系个车位嘅加租同埋加价300几万个车位啊，阿财爷谂下先啦，冇用啊！你点加加唔到300万出嚟？ 即系你问心咧，即系揸车嘅人系唔系为咗贪平而揸车？贪平就坐的士，又或者坐巴士。 始终个排费喺整体嘅使费之中嚟讲，又即系几多钱啫？ 同埋好多人系 喺度冇谂过排队啦， 冇 谂 过啦， 冇谂过啦。保险嗰啲点会谂 嘅 啫？ 就算真系因为贵咗嘅时候，最多咪跌一个 model 咯。而家最靓嘅大牌子，全部都有好多种唔同级数嘅 model。最多我本来谂住揸85万嘅嘢，而家咪揸83咯、82咯，你间间都有。可以介到落去30万嘅最靓欧洲牌子，都一样有车卖俾你。 系 咁，所以冇用啊！ 听你口气都系玩开车嘅， 冇， 好似真系好熟行情。 我师傅有司机嘅。 你又爆我啲嘢出嚟， 唔系因为你日理万机啊嘛，系咪先？ 唔系因为 攰，唔好揸车。 唔系男人中意车，真系天性嚟嘅吓。同埋即系即系你系好明显听到好多消息，就系话喂，唔今年即系除咗车之外咧，烟税都谂住系大幅加。 唔系咁讲，不如我哋讲下，虽然讲下我啲 point 先，唔好就系 criticize 啦。嗱，我即时讲啦，我系赞成。電子道路收費呢種形式嘅嚇， 呢、這個我贊成。 係咯，即係咧喺啲好重要嘅區份咧，超級污染嘅區份，銅鑼灣、中環啦，我諗尖沙咀某啲地方啊、旺角啦，咁一係就索性封咗佢，唔好俾車入；一係咧就係超級重嘅，即係道路行駛使用嘅徵税咯。 仲一定係用呢啲方法， 類似新加坡，類似呢一種。 你係 英國都有，冇錯。 你係好難控制啲人咧買車嘅意欲嘅，因為啲車而家又可以去到好平。咁、 嗯、 咧，你只係但咁，我哋要諗下，其實到底我哋想搞啲咩先？其實我哋唔係話真係要啲人唔去揸車啊嘛，而係我哋要啲人係去環保。我哋希望有一個清潔嘅香港，空氣清新啲，諸如此類。咁我哋都知道㗎啦，其實所有嘅環境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 spread 嘅問題嘅啫。飲即係如果我哋只要能夠 decentralize一啲污染，其實個 nature 咧，如果 at the right balance 咧 ，nature 可以 take 到嘅。咁所以同樣道理嘅啫嘛。汽車嚟講，如果我哋能夠將最污染嘅地方啲車盡量趕走啲 ，OK。其實我某程度上我都幾贊成咧，中環嗰幾條主要街道咧，索性禁咗佢咯。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 例如咧， 例如譬如皇后大道中啦、北打街嗰扎， 其實上年呢個佔領已經話俾我知道，其實呢樣嘢係可能、嗯。 其實可以禁咗佢。 真係好啦， 同埋咧，我自己成日好幻想啊！ 係大家唔生活，其實唔係真係受到咁大影響。 即係其實咧，大家諗下，我哋如果假設嗰幾條重要嘅馬路喺中環嗰度，即係北打街啊、皇后大道中一帶咧，我哋所謂 central 啦，如果係禁咗冇車嘅，我好開心嘅，我相信對啲有錢人咧都有啲幫助嘅，就係咧佢多啲體察到民情，就是、因為點解咧？例如佢去到長江實業門口嗰個位置堵啦，哦，原來佢就一定要落車，然之後佢一定要行路去新世界中心啊，乜乜人行啊嗰啲咧，先至翻到工。咁起碼佢都有五分鐘做下人做嘅嘢，就係、是、要同啲市民一齊行路，一齊會去。避开啲垃圾桶啊，诸如此类，就唔系九个保镖夹住，即系夹住晒条街，然之后等佢自己即刻冲上个 lift 嗰诸如此类嗰啲嘢。我觉得会对佢哋都有帮助，对大家都有帮助，即系佢都有翻个亲民嘅机会啊嘛。 但我事实上觉得，所以叫你就算系电子道路收费系统都好啦，你系禁咗私家车，有一少多人揸私家车咯。但我觉得香港即系空气污染嘅源头唔系来自私家车，系来自巴士。是太多巴士龙，太多所谓叫啲巴士就好似火车咁噶，即系占领嗰排咧，旺角咧唔行得巴士咧，你零舍觉得旺角系清新空气咗好多。第一，第二就系话当占领完之后，啲巴士行翻晒出嚟， 其实你可以多管齐下嘅。 你又会见到喺油麻地，基本上条慢线基本上就一条巴士龙打到落太子。咁即係空氣污染係因為 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譬如前幾年都人即係吹得好痕呢，譬如電子車電車啦。 但嗱呢樣嘢係 但呢樣嘢又突然之間而家又好似冇件事咁樣。 其實我自己好懷疑呢啲嘢係真係咪真係話唔到㗎。因為點解呢，我哋要計第二條數㗎咋嘛，做嗰嚿電池出嚟嘅嗰同埋去插電嘅嗰架架餐呢、其實係用乜嘢能源去做嗰啲嘢呢，隨時都係 fossil fuel 嘅啫。 嗱，我哋先當然啦。如果做呢樣嘢，先有個假設，而呢個假設係需要去 verify 嘅。即係你假設就，如果電車相對於汽油係環保嘅話，咁點解呢樣嘢就唔可以繼續推呢？如果唔係嘅話，咁應該就學，即係學你話齋就唔好搞啦。咁但係而家感覺上就係每樣嘢都做啲咁多，每樣嘢或者係甚至係冇去做嘅。咁呢個當然扯得遠少少嘅話，咩源頭減廢啊等等啦，嗰啲更加就更加完全係聽唔到政府話有心去搞啦。 冇、佢好似做一半咯，譬如石油氣咁做，即係人哋換曬，但係你又唔夠站喎、 大部分做嗰啲嘢咧，就係做啲 換間石油氣站嗰啲排曬長龍。 係， 哇！真係～你即係全 round 包，你就翹曬成個 round 包。 而我哋個政府咧， 入石油氣， 而我哋個 停留喺個 consultation 嘅。 唔係，而我哋政府做嘢都會自掛嘴巴，佢冇一個主線啊。即係如果佢係認為改善人民啊市民嘅生活係重要啦，但你睇翻佢個預算咧，亦都有講另外一 part 咧，就係話咧係會去增加市區樓宇重建嘅密度，因為要去解決住屋嘅問題。咁我哋都知道啦，其實香港用咗好多年咧，其實去減低市區嘅密度、住屋嘅密度啊，即係減低平方樓。咁但係而家又好似行翻轉頭。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又話咧加呢個汽車銷售税、乜稅物税嗰啲嘢咧，就係、是、可以即係、令到個環境好啲之類之類。佢似乎做啲嘢喺度自掛嘴巴緊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有時都發覺呢個政府我哋比較難理解咧？就係、是、所以我成日都形容咧，點解話咧喺英文咧講政府咧係用 she 嚟到形容係啱噶。我唔再解釋點解啦，係難理解嘅政府。 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個西隧啦，係嘛？又話要加啦， 係啦。喂，西隧已經乾淨到咧， 咦？幾多錢啊？$45 啊？呢條已經係變成一條無菌嘅隧道嚟㗎啦，已經。 我唔知啊，我唔行睇。 係咯，佢都無菌㗎咯，仲要加？ 唔係，而事實上咧，整體嘅政策應該西隧。 其實盈餘咁多，點解佢唔可以攞嚟買翻個西隧咧？ 真系唔知点解，阿师知唔知点解？ 解唔买翻嚟西瑞咧？ 我唔知 道西瑞买翻嚟咪俾你俾进咪100亿咧？即系我唔知道我冇数字， 因为西瑞系有专营权嘅，即系而家我买到红隧嘅啫。咁、那个问题而家就系、是、 有钱咩？咩唔买得起啫？ 咁啊，两件事嚟嘅， 系咯。 事实上，就算系你话俾我听，诶，听日西隧就会塞车，因为我由55蚊减到变咗20蚊，而系西隧出口嗰段路系唔系可以供应到咁多空间俾车行？ 其实佢行一西隧一出又系塞过， 系啦。 如果你喺中环，政府 呢一样嘢系个政府唔敢讲出嚟，就点解西隧唔减得，只系加得？因为点解啊？西隧口如果再多车嘅话咧，一样系塞到落去隧道嘅啫。就算条道冇车行啊！啲车一样系过唔到，即系由上环过唔到中环，即系我就系搭嗰啲咁嘅车噶啦，巴士噶啦。喂，你条即系逢系翻工放工咧，真系顶到去差唔多差唔多过咗即系旧立法会嗰个位置，差唔多去到金钟先会通翻少少。因为事实上嗰度个道路设计就唔系俾咁多车行，因为根本一路嘅时候嗰时冇西隧噶嘛。但系到你有咗西隧嘅时候，你其他人就应该系可能行薄扶林道去咗所谓叫去香港仔，再由香港仔度出翻嚟去港岛东。但系而家根本冇人会做呢件事，咁所以西隧点解唔减得？呢、這个原因就系政府一路冇讲嘅嘢，即系好奇怪呢一样嘢。 突然间洞悉咗一切咁。 唔系，事实上佢一减价，啲车多咗行咧，反为佢塞咗喺中环、上环嗰度咯。咁、啊、你其實對改善洪水交通冇所謂叫冇幫助㗎。另外一樣嘢我想大概唔好話前瞻或者講一講嘅呢，就係、是、所謂叫政府又撥即係吹風啦，撥2億出嚟話推動時裝產業㗎嘛。 咁咩嚟㗎？ 好，去片時裝嗰條。 設計師佳音泵水2億幫你圓夢。Ava 是一名本地时装设计师，大约半年前终于一尝老板梦，在铜锣湾一栋旧楼开了一间楼上铺卖自家设计的时装。 因为刚刚开的时候都真的没人知道的时候呢，都有些是几恐怖的感觉的。那就可能一日都没人入来。 冇计啦，香港开铺最难搞始终都是租金。 咁地鋪亦都冇可能啦，係天價噶嘛香港，咁所以最後先至係能考慮到樓上鋪。 由設計揾人做板、揾廠起貨，到喺鋪頭 sell 嘢，都係一腳踢。 打板又要錢啦，咁跟住因為板費係比你個貨價更加貴噶嘛。如果我哋做 local brand 嘅貨量係非常之少嘅， 少成點樣嘅？ 少成係可能一兩打咁樣嘅啫。 星期三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居民将会首次向时装界派糖，还有成2亿咁多，主要会用来培育本地时装设计师，包括提供海外培训、支援制衣造板和埋举办一些时装盛事。Ava 就比较期待海外培训呢部分啦。 睇多啲唔同地方，都同自己匿喺香港系真系争好远。 他觉得如果政府可以提供一个租金平又规划得好的地方给年轻时装设计师开铺，帮他们打响个品牌，那就最好添啦。 嗯，犀利啦，即大家都知道件事的本质就是政府又想抌一笔钱，就话俾人听他培育什么创意产业，又或者支持什么哪一个产业的人飞升国际啦。你觉得有冇用呢？大家 有用，我建议各位时装设计师，特别系咧，即系我哋即系支持民主呢一边嘅人啦，吓咁咧就劳烦去同政府申请呢笔钱，就为各大支持民主政改设嘅政党或者组织设计我哋嘅团队衫。OK， 睇下政府批唔批？喂，几好啊！为民主党，你哋快啲设计啦！你啲衫咁靓，嗰只白鸽唔用得噶。 唔系嘅白鸽咧，系只绿色。 是但啦，总之设计啲新嘢， 青青咁样。 真系、哦，我 民进党唔见人话靓。啊，你铺话实 啊，系咪啊？只绿色 一样。 我哋嗰条路就系为各大呢啲政党啊、民间社会团体啊、吓嗰啲社企之类，就为佢哋设计党衫啊，系啦，啲党衣啊，嗰啲 uniform 啊，嗰啲啊。 我去太子嗰个新发茶餐厅 ，exactly 就系嗰啲绿色 个 加白色嘅领，我就咦咁多党友嘅， 唔系应该系政党啊时装比赛。啊！然之後睇下咧，到底民我哋親民建聯玩嘅 ，OK， 唔好咁講，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即係呢個自由競爭。 民建聯咪有件衫，好似咪有個禮儀 咁啊！海關收曬， 唔緊要噶，冇問題噶。喂，佢大家出嚟做 competition 啦，喂，政府支唔支持我哋先？攞幾百萬出嚟，就做呢個咁樣嘅政黨時裝設計大賽。 好 ，Chris 咧， 第一個響應。 支持，不過佢好似諗住我哋做培訓啫喎，而家講嚟講去，佢都我諗你諗到佢都諗到啦。 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齋做培訓。 唔知有冇大家有冇睇過一個電視嘅 series 係美國嘅 Project Runway 啊？ 有。 係啦，你覺得你覺得好唔好睇先？首先， 一般咯、 啊。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是、一般啊。我覺得係好 engaging。因為其 實我 只係追 Hotel Hell 嚟 嘅。我都係，我唔知點解 咁啊，叫香港電視去申請 咯。嗱不俾呢樣嘢唔講住啦。 好聽到，好睇到不得了。 如果你係真係諗住抌一筆錢，係可以幫助外國嘅買家或者外國嘅廠家係了解到香港所謂叫邊一個designer 好嘅話，即係我覺得最緊要的一樣嘢係 marketing。你唔係話我而家擺2億出嚟，俾啲學生或者俾啲做designer 嘅人去申請點樣打版？頭先嗰個訪問係一個好狹窄嘅角度，即係唔係話佢錯定啱嘅問題，而係話如果我真係擺嚿錢俾你去借，或者啊真係有客同我要兩打，我真係做兩打俾佢啦。咁坦白講嘅時候，即係我睇唔到就話，如果你真係你對自己嘅時裝有信心嘅時候，你真係爭嗰兩打嘅版費俾唔起，因為我冇張訂單。 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好出色嘅設計師，本身已經係外國打出名堂，係冇政府嘅資助啊。 你 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啱嘅方向？即係我唔知啦。即係但係我就咁睇落去。又好似 又系倒錢落鹹水海 咯，係咯，即係好似諗起突然之間，咦，好 idea 唔錯喎，試下做下先咁樣。 講正經啦、我自己就唔好介意。 啊，頭先都正經噶。 sorry， 固然而家更正經。OK， 咁我自己就唔好介意嘅。首先第一咧，我哋政府咁有水，既然係咁嘅時候咧，佢就嘥得起，又輸得起。我淨係想咬住一樣好簡單嘅嘢啫，就係、是、嗰個申請嘅機制咧，無論係就算幾傻幾天真都好，最緊要公平。最緊要唔好有偏頗，咁呢啲錢咧，就算攞咗嚟俾時裝界嘅朋友咧，就算攞咗嚟去再培訓，就算就當佢再讀書都好，咁我都冇乜問題嘅。但最緊要就個機制真係一定要公平，千祈唔好咧就坊間成有一種諗法啦，就覺得政府啲基金咧申請咧好似係有偏頗嘅，或者咧有啲叫做基金申請專家咧就由佢哋攬曬嘅咁。 你諗到嗰度噶？ 其實我諗我哋最緊要咧，其實所有都唔係淨係呢一個政府所有呢啲資助嘅嘢咧，我覺得最緊要就真係公平，同埋真係咧俾到啲人咧係要嗰啲人攞到。咁其實方向啱與錯咧，有陣時教育啊或者資助咧好難講嘅亂石頭林，我哋又真係好難知道邊個啱定唔啱，可能去到最後我哋都唔能夠。培养到另外一个 Vivian Tam， 但系可能令到香港个时装喺下层啲啦，即系爬上去咧咁讲啦，嗰、那个阶层咧，如果令到嗰啲人咧系变咗多啲信心，因为佢哋知道会有多少资助，咁令到佢哋活跃咗。就算我哋 end up 冇另外一个大嘅时装设计师出咗嚟，但系咧香港人个衣着品味因此可能提升咗，咁都系好事嚟嘅。最紧要公平， 即系你唔可以话佢即系坏事。即但系問題個幫助有幾大？我反而覺得即係預算案，如果傾呢啲咁嘅細眉細眼咧，不如有冇啲嘢諗下，就係一啲譬如長比較長遠啲嘅一啲嘅負承擔啊。 長遠啲， 然之後就係好似呢度審啲，嗰度審少少咁樣。 唔係啊，我覺得第一件事你係應該請鬼咗 Project Runway 嗰啲添筋啊，嗰啲監製翻嚟幫你香港旅遊發展，或者幫你什麼咩商業經濟發展局。是真係監製嘅一個節目，話俾人聽，即係香港究竟啲生可以點樣出嚟？即 係 我講都係嗰筆錢，老實講，你係有大啦，即係大 Q 把錢抌出嚟俾人去申請嘅。即係喂，你空氣即係空肯起上嚟嘅。英國有間好出名嘅 designer 叫聖馬田，即係所有去英國讀 designer 嘅學，即係所有去英國讀 design 嘅人兄啦，嘅人者啦，即係我自己都識啲啦，都真係去嗰間學校讀書。为一个好， 但我觉得佢唔会因为你有钱我就收你咯。 Exactly， 你喂我真系抌啊，全部系 in 出 做咩事啊？ 你又讲名啊？ 唔系，即系你话读嗰啲三日嘅 course 嗰啲 朋友，你几多 份都会收你。问题是你真系有才华，你读嗰啲即系实实在在嗰啲 course， 你都系睇本身个人嘅能力嘅。 完全 interest free loan 俾你又好，甚至乎资助你去读啊。是不是个人读到圣马田呢？这个第一。第二就是说你读完圣马田你是不是真的回来香港做呢？这个是第二。即是当然你是留在外国发展，你真的做到成绩出来都是好的。那个问题就是有些东西你不是抌钱落去，是吧？你又帮一个学生给了笔他给不起的学费，他就即真的会个 quality 会提升了的嘛。即假设你香港突然间喂下年我决定严得了收30,000个大学生太少了，我决定要收90,000个全部都是免费的，政府给钱的。咁系咪三年之后香港大学生多咗，但系大学生会叻咗咧？ 唔会咯，我都系觉得冇乜所谓。首先第一，我睇好实际嘅问题嘅啫。政府少咗呢2亿， 我哋嘅政府财政各方面又唔会有问题。OK， 咁呢2亿就算当喺个市场入面射咗出嚟，只要公平，就算係浪费使咗佢，令到有一啲人好开心咁食马田过咗两年都好啊，都好过佢夹住喺度，即係俾啲基金佬攞嚟炒，跟住佢哋又发达。咁我都睇唔到，如果啲钱呢摆喺度，都係对我哋嗰个成个经济呢係冇一个更加需要去令到我哋嗰个经济体系更加 secure 嘅时候，即係嗰笔钱摆喺度呕臭嘅，咁咪是但啦，使咗佢啦，起码有啲人开心都好啊，最紧公平，千祈唔好偏，即係唔好有偏私咁啊！ 使咗佢系，即系呢个大方向，我系好非常之赞同嘅啊！无论咩情况都好，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始终香港好多呢啲行业上边嘅都系外行人管内行人，即系佢哋嘅 vision 系唔到嗰度。 即系因为政府而家唔系话咧， 搵个中枢金嗰啲嚟做， 即系我摆啊死啦！ 委员会主席咁你都够烦。 即系我摆多个宽窿落去啊吓！而家政府又唔系话咧叫呢两亿咧。就是俾香港嘅窮人攞啊，定係攞嚟做呢啲？如果呢個 project 咧取消咗，政府都唔肯攞呢兩億去俾窮人嘅，咁咪使咗佢啦。 起碼有啲人開心，學你話齋啦。 好啊，臨尾少少時間，我要 promo 一下噃，係嘛？阿仁哥呢排成日俾人博咪喎，原來咧佢就去迷惘做節目，好似話。系咪讲唔讲得噶？讲得 好卖晒报纸， 卖晒报纸系。原来佢咧就会上迷米嗰度做国情节目，系嘛？即系所以啊，呢铺真系翻身啊！ 你哋叻啦，一手捧红咗仁哥啦。 唔系 喺呢度红噶嘛，仁哥。 真系 噶， 系我哋揾佢啫嘛。 先知原来佢原来系做网台咁叻嘅， 先知佢咁搞笑啫嘛。 但系佢都要个本质上系真系做到节目先得嘅，即系所以咧嗱，奉劝你，如果你民主想讲搞到， 我都系佢一手提携噶。 唔好咁讲，如果你民主想讲，即系民主党想搞党台揾阿姐咧，就 sorry 啦，系死 Q 硬嘅。 我 千祈唔好行呢条路。 佢自己有台噶啦。 系咩？ 哟， 都讲呢啲。 out 咩啊？唔记得咗。 系 佢有啊。 名都其实唔系好够胆讲噶，系嘛？即系其实都唔知系咪嗰个名。 喂，咪住，咁但系佢喺呢一度红，跟住走咗去阿萧嗰边，系咪反骨先？ 咁我唔可以咁讲，即系我觉得百花齐放嘅。 唔系讲笑啫，讲笑啫，威唔介意 嘅。我唔介意，因为Donna都开晒名啦，系啊。 sorry， 唔系走。 唔系走。因为喺嗰边咧就将会有个 cooking show 咧，我哋都会再开多一个节目。 系啦，因为咧就有啲网友 咁衰，我哋喺无线派亚视节目， 所以你唔好再讲啦。 唔系，我觉得大家，我觉得陶君衡系非常之大放呢啲嘢，系嘛？各尽所长系嘛？各尽所能又百花齐放系嘛？即系今日咁老实， 最终大家都系做紧同一样嘢。 唔系咁，如果我哋想， 唔系我哋冇竞争嘅。 唔系我哋系想整送，但系呢度系冇个石器佬啊嘛。呢个最大个问题。 我哋系一个烹饪节目， 我都好奇， 我只拗紧头。 因为我过年咧就唔系过年，情人节就系教咗一位小兄弟咧点样煎牛扒。佢发觉佢女朋友非常之中意食吓，即系我相信咧，假以时日，我过多几招咧，佢都系求婚成功噶啦，将会吓咁。于是咧，我就觉得咧，大家系需要。切磋多啲烹饪技术啊，食多啲嘢啊，倾下偈啊。 你唔使同阿何俊仁切磋啊，大佬佢真系霎蛋都唔识。 我觉得有第二种方法噶，你搞一个完全唔识煮嘢嘅人去煮多一碗好靓公仔面，系嘛？你有冇睇食神啊？ 有。 喂，一字记之若心啊，施主系嘛？哪吒面都要有心煮出嚟，嗰碗哪吒面。 但 系 地图系拼咗个死字出嚟。 冇，你讲啲咁嘅嘢，第一个节目未开， 最后系个店字嘅， 最后系个店字，系你最紧要讲呢句，最后系个店字。 唔系，我想话其实我打俾阿仁哥嘅时候咧，我喂上嚟，可唔可以帮我上嚟做个节目咁啊？打咁啊，上次做啦， 即系佢系主持，佢唔系净系做嘉宾咯， 做一集嘉宾啫。 喂，咁佢几时上迷茫啊？ 唔系我讲埋先，跟住我再讲啦。我话你应承得咁快嘅，我有啲附加条件嘅。要煮嘢食咯，哦，咁我唔上咯。哇！我话你变得咁快啊，喂，我廿几年未入过厨房，我真系即系会烧咗你个厨房噶咁咯。 唔系，我度呢样嘢出嚟嘅时候咧，我已经 envision 到就系话，即系你谂下铁头嗰个身形系嘛，整件围裙绑住喺中间， 要加张凳俾佢企嘅。 唔系啦，咁嘅人身攻击，你需要知道佢打只蛋，可能有啲蛋壳啊剩啊，哇，好 clumsy 啊！但系发觉煮完出嚟，哇，靓喎，系嘛，可以氹下老婆。哇，我真系呢档嘢 sell 得， 我冇乜信心啊！而家就系，我惊惊地去烧着个厨房。 你知唔知 Donna 姐有本 cookbook 俾我？哇，嗰本嘢真系犀利啊 ！May 姐煮嗰啲餸真系得啊！你睇得到嗰啲书一定得 啊！我借俾你咩？ 系啊， 唔怪唔见咁本啊！ 系啊，我未还。 唔係，我哋唔止佢嘅啲嘉賓，仲有好多嘅。 啊，仲有好多嘅。咁啊，邊個嘉賓咧？拭目以待啦，係嘛？ 包你笑爆嘴 啊！係，即係最緊要係識主同唔識主嘅人都會上去嘅。 冇錯。 你會見到佢完全係一個立體嘅性格，話俾人聽。誒、哎，我原來識做啲咩嘢？ 又靚仔又靚女添。 Exactly。 公認嘅添。 期待期待中。 當然係有啊，好啦，唔講嘉賓住啦，希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大家繼續留意我哋節目啊！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